好啦，第二节翻嚟。 系啦，想讲下厂，其实我之前讲过嘅，咁我见识就少啦。你话啦，香港、台湾、日本、大陆都做过。咁一般大陆厂打大单啦，一般贸易走啦，咁其他来料加工啦。你话啦，最多即系最守规矩、最容易做嘅系咩厂？ 日本。 点解？ 完全佢个管理就系冇得顶嘅，佢又唔需要同你老实讲下，冇同过我哋接触过嘅。佢 系日本人 系，佢洗装货，佢成都好啦。我第一唔识听佢噏乜，但系你睇到佢嗰、那个我唔识咩管理学咩成啊，但系你会发觉佢井井有条。只要我想即台湾佬就学佢嘅，但系台湾佬学极都学唔到佢嘅。因为做不到的井井有条， 有人的关系、 啊、 台湾人是喜欢群带关系啊，亲戚朋友啊，落嚟啊咁样。咁咧，而台湾人咧，仲有一样嘢好唔好嘅，就系咧搵地头蛇，搵啲地头蛇翻嚟同佢睇厂。咁咧，你管生产线你几叻都好啦，到最后尾搞死你嘅，或者令你发达嘅。就係嗰啲所謂地頭蛇，譬如個村委啊，啊乜嘢啊？你而家你見到以前我哋做紅興嗰間咁嘅製品廠，夠大啦啩，係嘛？班生工廠，商出商廠長制咯，啊管理生產線咪香港人啦、啊，啊去搞乜乜文件啊，逢係飲飲食食啊，貪污應酬嗰啲咪鬧人咯、啊。嗰、oh. 啲人就會，我有呢個權，我就想辦法令到。其他人入咗嚟搵啲钱，佢其实嗰啲人唔上班都有㗎啦，即係唔返工。 尤其厂长啊更加添。 係啊，我负责有 班㗎 係。嗰啲、啊、因为我本身係村委嘅人嚟㗎嘛，係咪分咗个村长个仔咁啊，村委书记个仔咁喺度做咁，喂佢唔使上班㗎，有咩事喂有人嚟查，喂打个电话俾我，打个麻雀我咪过嚟同你应酬下囉。但係佢亦都培养咗下底个人，但日本人就係干净，尤其日本人多数都系做啲 高价嘢、啊， 高价嘢啦，电子厂啦、啊，咁啊干净啦，起码就 同埋佢哋嗰啲咧，佢嗌得你去装货咧，就一定有货嘅，唔会嗌咗你嚟先，你嚟到我先至仲喺度包装紧啊，仲喺度 讲到唔知点 吓，唔知点嘅，佢一定系做好晒先叫嚟，佢完全套嘢一个流程咧，佢个有个管理方式咧，佢会令到你嚟到，你一嚟到就装货，装完货就走，即系令到你个人好舒服嘅，你唔会烦，唔会剩，你乜嘢都唔理，但系佢一定有规矩嘅， 系啦。 入到厂好热都好啦，唔该你熄咗架车。 系啦， 你一落车，你又唔好揸住架车。 废气。 如果你架车有漏计油漏剩嘅咧，你就行翻出，你揸翻个车出去啊！你唔好摆入嚟啊，冇人同你执啊。即系你要行翻出门口啊！你即系我哋揸拖头，咪甩咗个头佢吹咯。喂，阿司机，你下得滴油嘅噃，即系梗系唔系日本仔同你讲啦，梗系有啲人嚟同你讲啦。喂，你架车个滴油啊，冷气水就唔紧要啊，甩咗个头揸出门口。即系唔系唔俾你滴，咁你又唔喺度猛滴，你出去我装完货啦，你翻嚟偷翻只柜走。 因为咧，我哋嗱，我讲啦，货柜车、重型车辆都啦，行风行风嘅，每一度地方咧都会有啲润滑油啊，或者机油喺嗰度嘅。咁咧啲油毡啊，譬如好似人老化咗，譬如啲胶啊，啲胶圈老化咗，佢咪渗啲油出嚟咯，系一定有嘅。 系啊，好多时有。 除非你新车落地嗰头嗰半年嘅啫，过咗半年我都唔敢包你唔滴。吓实滴嘅，但系日本仔即系环保意识，你唔喺嗰间厂，你污染我间厂，你吹 啊！出门口 啊，出门口，你又唔好谂住咧，我哋你都知噶啦，入到厂啊，开住着住架车，开住个冷气，晾个蛙老脚，你装完拍醒我，跟住我继续。 系啊，唔会噶，佢要你出门口 吓，等你装晒货，你咪入嚟执翻只架，咪走。 咁样咧嗱，咁啊，日本厂我又唔系真系做好多啦吓。大陸嗰啲內地廠，內地廠啲就幾好招呼噶，嚟到就真係師傅前師傅後噶，幾好招呼噶。 因為你高人一等咯、 啊。但係咧咁多咧，我係最中意台灣佬嘅，講人講。 點解咧？大 唔係同大冇關係嘅。我試過一次去一間，即係講幾間台灣廠啦，其中一間咧即係我頂。咁佢新開張，咁佢係第一次出貨。即係佢入曬進曬機器啦，咁你知道我哋運輸係理進機器就距離車貨啦，大家唔識冇關係㗎嚇。 係啊，冇錯。 咁啊，進貨同埋出貨咧就唔係同一間運輸公司嘅，可能係唔知十間公司做過㗎啦。 咁佢第一車就係、出貨，咁啊又燒豬又成赤曬腳就拜神噶啦，咁啊叫我喂幾點鐘一定要嚟、啊，跟住同你裝貨，因為嗰啲迷信嘢啊要好意頭啊咁啦嚇。咁、去到隊入間廠，哇鋪曬紅地氈啊，赤曬腳，好受歡迎咁嘅款，燒嘢一話趁未入去就埋位就燒曬炮仗。我都未落车，台湾佬怼咗1000蚊利是俾我，咁你话佢好唔好？ 中国人嘅特性咯、啊啊，其实都话啦，台湾人同中国人其实系一种人嚟嘅。 即系首先你系中国人， 系啦，冇错。 啊，所以我觉得就相当之好，咁啊，因为有着数啊嘛，我哋低下阶层啊，梗系 都系睇钱做嘢啦。我哋咁辛苦就为钱啦、 啊。因为你听我做节目都我啊，虽然我人格高尚啫，但我唔喺度讲嘅。跟住有間台灣廠咧，我又好中意佢嘅噃。咁啊喺青溪東莞啦。咁我其他嗰啲師兄咧，同埋一間運輸公司嗰啲係咁講嘅。喂，你翻屋企啦又。佢專做塑膠杯嘅，喺塑膠杯做出嚟就好似水晶咁樣嘅。佢淨係做一款嘢嘅啫。咁我個個禮拜都有幾隻櫃嘅，就必定係我去嘅。點解係我去咧？就指明係我去嘅。 同你有感情 吓，唉，冇错啦。点解有感情咧？咁佢上边咧就有个都几高级嘅台湾佬，唔系老板嚟噶，老板 女系台湾佬， 台湾佬就唔系老板嚟嘅，但系嗰间厂就佢管晒嘅。咁佢又有阵时我装货啊，走嚟同我倾偈啊，初初唔系咁熟嘅时候，大家倾下偈，倾下偈啊。咁我又讲我以前挑肉啊，成啊佢哦，你挑肉噶、啊？咦，如何如何咁啊？因为台湾佬啊疯狂中意肉噶嘛，即系我九几年佢都系疯狂嘅。咁我哋又唔講玉啊，嗰啲真假嗰啲，佢淨係對粒戒指俾我睇，佢買咗30多萬台幣一隻戒指啊，即係得成10萬蚊港紙噶啦。 係啊， 咁啊，我話成日一架車好無謂嘅，咁啊自己買咗呢啲紙啊，咁啊喺你自己公仔， 同我一樣，我又好中意嘅，得閒就去白車 玩下。佢又上嚟我架車度坐下，咁佢見到我度料。即係有啲鉛下鉛下嗰啲紙啦，咁啊，哎，畫咗個觀音喎。喂，你有冇辦法畫觀音俾我？我好啊。講完好啊，以為大家，你應酬下啫，係咪啊？咁啊，講完好咪認真噶嘛。啊，嗰只櫃裝完貨走啦，下一次去，哇！佢真係買曬紙筆墨鉛啊，大佬，文房四寶啊，擺定喺度啊。啊，同我畫個觀音啦。咁啊，我又唔识落嗰啲咩水嗰啲色彩啊嗰啲嘢嘅，就唔得。 我哋揸住支铅笔， 唔系，咁又不至于吓。 我揸住铅笔， 咁啊，唔知点解嗰日咧就心血来潮，就灵舍精神，就咁 即系观音照 就咁空手揸住支狼毫，好幼嗰啲工笔，即系工笔。你哋话工笔画嗰啲，即系工笔。就咁空手畫咗個觀音喺度俾佢，哇！開心到佢啊！佢話呢幅畫得我有啊，全世界得佢有。誒點解？因為我係畫咗幅，第二我又唔係咩名家，平朋友咁當即直畫俾你聽，當係誒點講啊？當禮物咁啫。哇！佢好開心。 做完呢一節咧，啲人咧就好似頭先我哋講武俠小説咧，啲人知道我其實兩兄弟，我哋真係有文化。 咁佢。咁佢咧就啊，千多谢万唔该啦吓。咁啊，下次去到咧就已经裱好咗幅画，就挂喺佢自己个办公室嗰度，挂正喺度，就武装神位、武装性噶吓，同神怪系冇关系嘅。 系即系神系中意啫， 即系朋友送俾佢嘅，就同出边咩艺术家你用几多钱买咧就冇关系嘅，系朋友亲手喺你面前画俾你送俾你，即系佢当我系朋友，我都当佢系朋友。哦，自从嗰镬之后去到真系翻屋企。无论我任何时间去到吃饭未啊？未吃饭唔紧要，即刻叫阿姐入厨房煮饭俾阿大佬食。佢叫我大佬嘅。任何时间唔齐货嘅，出嚟玩。今晚喺度鸡啊！打嗰阵时未有。電話打出去㗎，冇手提打出香港㗎。咁佢就用佢公司個打 你叫你老闆開張單，今晚宅夜費。咁啊，但我卡拉 OK， 點解我會知道台灣佬炒貴曬咧？就係、是、未入門口大俾啲面膜俾200蚊小費啊嘛，就係呢啲人喺我面前做俾我睇噶嘛。佢仲唔係佢俾埋俾佢，佢俾埋我嗰份嘅喎。 咁正常啊。 啊，因為佢一入佢好要面咁，有錢，佢入門口咧揸住沓人民幣嘅喺手嘅。咁知一女入嚟200，200，200，200，媽咪又冇嘅，媽咪要點樣先有咧？入嚟自對三杯咧，咁你就有啦。饮白酒，所以你哋话讲做咩厂好咧，即系对得我好好嘅咧，就台湾厂。 咁香港厂？ 香港厂、我初初上路嘅时候咪俾佢教训我咯。其实嗰间厂系好大嘅，有宿舍嘅，佢亦都有房嘅。但系佢同你讲，司机佬你唔系瞓车，你瞓边度噶？啊？你谂住啊咁大间厂？我日日都嚟，日日都嚟嘅，咁啊咁啱得咁巧嗰日雞嘅啫，平時走得噶嘛，咁啊諗住，唉，高牆亂咁，今日唔使瞓車啦，唔係啊，你司機佬唔係瞓廠，你唔係瞓車，你瞓邊度啊？你司機佬就梗係瞓車啦，咁啊呢個就香港老闆對我嘅，咁啊當然有其他唔係咁樣啦，但係因為我哋司機佬四圍走嘅，有實實在在有幾多間熟嘅啫。 我唔知啊，即系我咧就做个短暂时间，我哋去厂倾生意啦咁，啊接嘢做啦。日本厂有啦，譬如我哋后屘做近铁、做日通都好啦。 嗯， 日本厂系有规矩嘅。 嗯， 干净。 嗯， 摊晒条数出嚟，你价钱啱，你点样写得清清楚楚，俾你做就俾你做啦。 嗯， 台湾厂就好多时候咧，台湾人咧就唔系睇钱嘅。 嗯。 是睇你嘅關係，譬如可能即係嗰陣時係余生啦，咁啊阿鸚鵡翔介紹余生啦。余生因為咧佢報關，尤其打大單，好多台灣廠咧借佢喺海關，即係有啲力量，即係喺黃江。咁咧因為潮州人，咁咧就好多人去，咁我就成日跟住佢咧，佢介紹好多台灣廠俾我做，就係、是、你嘅關係可以去到邊度。同埋台灣廠有樣嘢好撚撲街，即係我直到而家明。成 Q 日做早操嘅，唉，总之咧，朝头早去咧就成间厂停晒，咁啊有个人出嚟讲噏三噏四，跟住下低一堆人啊，一千几百人啦。 咁你搞错喎，唔系台湾佬，其实日本仔就系咁个。其实呢啲系日本仔传过嚟嘅，包括你而家我哋做保险啦，大陆而家大陆厂啦，大陆啲本身嘅厂啊，其实嗱，老实讲啊，照我所知呢一套嘢就全部日本仔嘅。日本仔做嘅厂又好，做嘅百货公司又好，乜都好，翻工之前做下早操，跟住大家听下今日领导讲乜嘢。 但系而家我哋地盘都系，所有大地盘都系，啊，包括中国建筑又好，金门尤其金门添，朝朝早逢星期四啊停一停啊做半个钟头早操， 嗯 啊咁喎， 系啊好多。好多其实佢呢套嘢咧，冚棒都日本仔噶。 系啦，咁啊香港厂就少嘅，咁台湾厂要做嘅，即系我唔好话做司机啦，就要讲关系。香港厂咧就比较现实啲，就睇取决于价钱。 系边个平边个做？ 系边个做？日本仔就讲你嘅服务，你嘅车型，即系我哋你俾啲咩车？我而家其实我哋而家做地盘都有啲噶。 嗯。 唔系环保四唔好嚟啦，你啲车旧得滞。 嗯。 吓，日本仔都系咁。佢要要求你个车型几多年车，你嚟最头我即系最后尾接触嘅时候，后期已经系咁噶啦。咁而台湾厂就系你有咩帮到我先？ 嗯， 你要接我呢单生意，你有咩帮到我？即系车个都车到噶啦，系咪啊？个个都系咁讲噶啦。你有咩个人条件，我俾你做就系、是、你嘅关系，唔系对佢嘅关系，系你出边嘅关系去到边。譬如好似我嗰阵时帮阿。离场嘅宏鼎啦，啊啲台湾商会接生意啦，佢有啲麻烦嘢帮我哋解决，都系能够即系攀上阿高山嗰啲咧，就系、是、因为你嘅能力去到边度，跟住佢就介绍好多嘅台湾厂俾你做。 系啊，因为知道你搞得掂啊嘛。 系啦，麻烦嘢都搞得掂，而香港厂钱咯、啊，你边份冇搞得我，你平。 台灣佬咧有好多奇怪嘢，你諗都諗唔到嘅。我試過差唔多時間咯喎。 啊，講埋呢少少啦， 講埋呢少少，好短嘅啫。 我試過上咗櫃設備去台灣廠，咁啊喺皇崗口岸查車，一查車設備又冇啦，係咩嚟嘅咧？入邊有個廁所喺度，坐廁喎、哦，咁啊～神台啦、衣柜啦，嗰啲又唔讲喎，设备就冇乜噶，几个摩打噶啫，竟然只廿尺柜入面有个厕所喺度，嗰啲海关都笑，你又唔罚得佢款，又唔话得佢走私，唔知佢系乜？咁我系咪嗰个台湾佬个老板中意冇呢个厕所屙唔出啊？ 系啊， 吓、啊、喺台湾拆咗个厕所嚟搬到， 系啊，我坐得舒服嘛。 啊，你真系估任你估估唔到， 因为台湾人咧。好信神，咪即系好，即系好信神啊！如果佢做嗰样嘢顺利咧，佢全部都搬过嚟嘅。下次翻嚟啦，喂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新一期嘅健康解码咧又出版咗啦。今期我哋会随书附送眼福灵或者系脑健嘅。咁如果大家有咩需要咧，就留意翻自己嘅樽身啦。咁记住，我哋呢一本书咧喺 OK 便利店或者各大嘅报摊都有售。咁大家记住嚟买啦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。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